讯电话8501304585013045。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时间总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转眼间来到了一月的最后一天。拿起手中的矿泉水，跟一月 say goodbye 吧。然后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 干了干了干杯啦！没有扛的扛的不回家，拼命多久的做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干杯啦！干杯啦！ 雷鬼风格，很快乐的情绪，来自于831五月天的阿信和 从前哭着哭着就笑啦， 任贤齐 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 谁说干杯一定要喝酒呢？手中的果汁以及白开水也可以干杯嘛。重点是好朋友在一起干杯时的那种快乐和爽朗。听一听多热闹呀。这首歌曲呢其实是2016年年底的歌曲了。当时呢831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他们一直想要写一首和好友共同唱的歌曲。于是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呢，他就立马拿给了五月天当中的阿信去听。听完这首歌曲的 demo 之后呢，两个人当时就决定要合唱。在正式的录制开始之前呢，五月天的阿信又邀请了小齐、任贤齐，于是有了三个人这样的合作版本。好了，喝了好喝的饮料，我们也干了杯，和音乐 say 了 goodbye。 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要出发咯。今天我们去往的依然是缅甸，去的这个城市呢是两个字。各位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会有一点陆离光怪陆离的感觉。街上走着的男女老少都能优雅地穿着长裙，你要去打听一番以后才会知道，那些长裙呀叫做龙屐，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在街上看着满大街的农机，你会感觉是很神奇的事情。此外呢，街上四处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香味，而这种香味呢，是汗水和香薰混合的味道。街上的人不多，熙熙攘攘的，无论是对面走过来的还是街边坐着的，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他们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很真诚的微笑，让你感受到缅甸人民的淳朴和友好。今天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欢迎各位猜测一下，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的微博，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你准备要活两次吗？来自于罗大佑。 预备 预备， 你看偶像剧哭到崩溃，别急着去忏悔，不付费，别怪泪先哭 哭， 一回年少不是愁滋味，第二回老大徒伤悲，如果这辈子还不够体会，要有活两次的准备。说大是大非，只问此生无悔， 还 没当口水淹没争吵的派对，谁首先说失 陪， 第一回热血发挥大慈悲，第二回隐藏大智慧，这辈子你我学不会，要有活两次的准备。 这首《你准备要活两次》原本呢是罗大佑写给萧煌奇的一首歌曲，在去年罗大佑发行的专辑《加三》当中呢，罗大佑重新拿回来自己演唱，当然也是重新编曲了。不同的年纪对于家的概念应该是不相同的。罗大佑说呢，一个人的一生会有三个家，第一个家是父母给我们的家， 第二个家是我们自己出外去追寻的那个家，而第三个家呢，是自己终于成立的家。无论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处在第几个家当中，希望家的温暖始终可以陪伴着你。当然，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外出旅行，当然更可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缅甸的仰光。在仰光坐公交车，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画风，貌似站在门口的是售票员，招呼着乘客上车。然后呢，街边楼房有些看起来是很破旧的，长满了青苔和黑斑，显得是很斑驳很破旧，可能是曾经作为殖民地，市中心附近的很多建筑都有欧洲的风格。所以坐着公交车，你一路看两边的风光，一路的拍照，会有一路的欢声笑语。不过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由于仰光一年下来天气都比较炎热，所以很多老旧的公交车上并没有空调，大多是开门运行的。但是呢，这也成为了仰光公交车的一大特色。仰光的公车号码是用缅甸数字标志的，所以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如果你去到缅甸，去到仰光，看到这公交车牌自己不认识，也不用感到特别和害怕，向周边人打听一下，你总会知道自己去往的目的地坐哪路公交车。我是真的很开心，来自于范晓萱。这首歌曲前面淡淡的忧虑的表达，到了副歌部分呢，开始有各种的咿呀的那种声音，有一点像王菲的浮躁的感觉。来自于范晓萱1999年对于她而言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我是真的很开心》。当然，旅行也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很开心。接下来我们就去往仰光最大的一个景点， 去到仰光，怎么可以不去大金塔呢？大金塔可以说是仰光最著名的景点了，也是很恢宏的建筑，就在市北的圣山，也是全城的最高点。仰光依然保持着作为港口城市辉煌时期的殖民地特色，塔顶呢罩着一个5米高1250公斤重的金属宝伞，伞顶呢顶着一颗直径有27厘米的金球，而这个球的表面呢镶有钻石和红蓝宝石，一共有5000多颗。可以想象一下，在阳光照耀之下是多么的不灵不灵。在这里呢，各位可以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这里的寺庙呢不太像泰国，泰国现在很多人觉得感觉很多寺庙都已经沦为了游览的景点，感觉上只是一个空壳。但是在仰光的大金塔，各位每天可以看到很多虔诚的民众、僧人、游客，气氛呢世俗而又温暖。而到了晚上，这里也没有了白天的喧嚣，然后灯光亮起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一种宁静、一种平静的感觉。而这种宁静和平静会让人沉醉，会让人心醉。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让你自己的心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回顾一下自己整整的这一生过程当中经历的很多事情。也许在这样的景点很适合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是根据1998年日本的一个组合 Kiroro 的这首《未来》改编的。每次很多歌手唱《后来》的时候，都会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感受和感动。我个人觉得原版要显得更加辽阔一些，似乎此刻面对的是大海，心胸也变得辽阔了。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资讯。国家博物馆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昨天在国博开展，将集中呈现学院派这一法国艺术史上重要流派的诸多展品。参展的103件艺术精品包括多米尼克·安格尔、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弗朗索瓦·吕德等人的重量级作品，也包括一部分中国留法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常书鸿的油画作品《病中的妻子》。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正在举办，本次展览汇集了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100多件，既有沈周、徐渭、朱耷、金农、郎世宁等宋元明清名家的花鸟画作品，也有近现代名家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的代表作，可以看到花鸟画的构图、色彩和笔墨的变革。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3月30号。本次展览精选出了100多件中国春节年俗文物和瑞犬题材的艺术珍品，呈现给广大观众，包含了陶器、铜器、瓷器、玉器、绘画和民间工艺等种类。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上周二，12月3号。上周二，歌手胡彦斌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全新专辑的名字，包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的歌名呢，都是上海话。昨天学了很久，可能说的还是不标准。表特好，翻译过来叫做不要太好。 跟着孤单过的璀璨，有一座魔方的人，叫你把爱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山外有山，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失你要习惯。回头他害羞害羞害羞，脸色凝重好汉，时间不慢的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难转，快乐是一滴滴的没人多干。对着自己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啊，但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13。不知上台要邀请来观，有一座魔法的人，叫你把爱名利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我的勇气你要习惯。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 就该喝些喝些喝些，类似英雄套餐。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你自己的，每人都占着。 听这首歌曲，身体很难不跟着一起摆动吧。有时候觉得方言真的很酷，方言可以说出来很多那些我们听起来很鸡汤的文字，但是通过方言一说出来，哇，简直了。比如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可能还是不太标准的发音啊，如果有上海人的话可以教一下到底怎么念。不要特好，不要太好了，这个生活呀不要太好了，工作呀不要太好了，当然旅行也不要太好了。所以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前往的是缅甸仰光。到了仰光，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环城小火车。哇，据说这里是文艺青年必去的地方，在这里呢，各位可以体验当地缅甸人的生活。坐一圈下来呢，大概要花费各位3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还可以。第一次坐敞着窗户的火车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些像咱们国家很早很早以前的那种绿皮车或者是小乡镇的感觉。火车上呢有很多头顶水果叫卖的小贩，车窗外我们可以看到的画面基本上都是田园风光的感觉。这个时候火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停了下来，前方到站是一个类似集市的地方。然后各位可以看到很多菜农忙着把一口袋一箩筐的菜搬上火车，整节车厢上弥漫着一股青菜的味道，是那种很清香的感觉哟。然后火车开了，菜农就在座位上悠闲地整理着他的菜，彼此谁也不会打扰谁。但是这种无声的默契总感觉很舒服，像一个老朋友。某一秒钟做彼此的知己吧。做我的知己来自于薛凯琪的新歌。 薛凯琪做我的知己。精心准备了四年的时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薛凯琪也带着自己全新的普通话专辑《你我之间》重新回来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做我的知己》是方大同创作的，很有一首快节奏的歌曲。薛凯琪觉得呢，一段感情的开始总是快乐的比较简单，却有着许多的纠结和复杂的情绪。在感情还没有确定之前呢，女生总是显得主动又犹豫，做了很多的小动作，不断的去给男生各种各样的暗示，让男生感受到女生的真心。如果你也喜欢我，那就勇敢一点，向前一步，做我的知己。好了，各位知己们，接下来我们再去一个会让你们更加成为知己的静谧又很漂亮又很适合拍照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阴雅湖。阴雅湖呢是仰光著名的自然景观，在市区北部，面积呢比黄家湖要大五倍，是仰光市内最大的湖泊。湖水呢是清澈透底的，湖边老树环绕，青草茵茵，来到这里可以让我们的心思平静，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当然，湖边呢还有缅甸划艇俱乐部，对这个水上项目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请到专业的划艇运动员陪你一起泛舟湖上，体验一次竞技之乐。湖水的宁静总是会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想到过去的一些人事物。好像在某个阶段，你和你的好朋友都曾经想过一个人吧。我也很想他，孙燕姿。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身上曾找到翅膀。 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也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很想他，是不是想到了曾经某一段岁月，某一段青葱的时光？很多人说回忆过去的时候，有些觉得说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当时怎么会做出这么单纯这么傻傻的事情，但是你现在想一想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多事情也许没有理由，也许有一百万个理由。 Meeting Reasons。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let you go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f I had a highway, I would run for the hills. If you could find a dry way, I'd forever be still. But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n a cycle, I look off and I stare. It's like that I've stopped breathing, but completely awar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And if you say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even mean, it's hard to even fathom which parts I should believ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Stay. 我们自己想要任性的做一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的，对于歌手而言更加不容易，想要任性的做一张自己想要表达的专辑挺难。2016年 Lady Gaga 带来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Joanne 当中呢，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表达做出了整张专辑。刚才那首 Meeting Reasons 呢，也是他在录音室当中自己进入到一种情绪情境当中，然后去好好的沉淀和反思，很快的时间就写出来这首打动人心的作品。 Meeting Reasons 有很多很多的表达，有那种电音版本的，有快节奏版本的，也有走心版本的，无论是哪个版本，歌曲的魅力就在于只要能够戳中你，它就是一首好歌。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最后一个地方，也是阳光的唐人街。哇，唐 唐人街是仰光必去的一个地方。仰光的唐人街当中呢，聚集了大约十几万人的华人华侨，具有百年历史的观音古庙和庆福宫是很多游客的聚会热点地方。早上和晚上的唐人街可以说是车水马龙，挤得水泄不通的，热闹非常。这里有很多华人开的餐馆，水饺、拉面等中餐呢是一应俱全的，爱吃中餐的游客可以在这里吃到比较正宗的饮食。大家都知道，出国的时候很多天吃不到中餐，然后偶然的能够大快朵颐的吃到最正宗的那种中餐的滋味，哇，简直太棒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缅甸的仰光。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事物，很棒的景色，心情也变得很不一样。如果再遇到一首最近喜欢的歌曲，是不是更好呢？ 如果可以不流泪，不在乎爱的对不对，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把爱当成我的绝对，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无边无际的伤悲，站在云端飘摇欲坠下坠，仿佛可以接受我的心碎，我一点点麻醉下坠，仿佛可以离开你的沉醉，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下坠是因为汪峰吧，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汪峰对于音乐的热爱不仅体现在他自己对于音乐的那种执着，那种执拗和那种坚持上，也体现在发掘很多很多的新人新作品。旅行同样如此，很多熟悉的景色会让你心动，很多陌生的遇见会让你心醉。来吧，继续下坠。 不流泪，不在乎爱的对不对，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我的绝对，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无边无际的伤悲，站在云 我们都会有下坠的时刻，又怎样呢？就让它坠吧，总会有飞起来的时候，不是吗？今天呢，带上音乐去旅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首歌叫做《下坠》，演唱者叫做石建波。